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宠物美容师黄小帅的故事。语言不通，他如何与众人皆知的宠物界大咖表明自己的心愿？拜偶像为师，他克服重重困难，不惜一切代价飞往日本。一年的求学之路，他花光了全部积蓄。旅日归来，他已经是 A 级宠物美容师，也是最高级别的宠物美容师。从小小宠物店到开办宠物美容学校，一路走来，虽历经艰辛，追梦的脚步却始终执着坚定。本期人物空间，请您继续收听宠物美容师黄小帅讲述他的追梦故事。好，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小帅也给大家介绍了自己学习和从事宠物美容这个工作经历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小帅上回也讲到了曾经到国外去学习这个技术哈，那就是说在北京这儿学完了以后，工作了，有了实践经验了，你还是觉得不够到顶级，是那意思吗？ 因为当时在12年的时候，我已经接触到就是宠物美容教学的这个工作，但是都是以着自己的经验去教给别人，我也不知道，可能对自己不自信吧，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对的，所以说呢，我就去了宠物美容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然后去专门学习怎么去教人学习宠物美容。 就是说你是这个时候是去学着怎么当老师。 对，这是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当时去了什么地方？ 日本。 日本的 东京。 东京。 对。 也是像在北京一样有专门的培训学校吗？ 我是单独找的老师，就是我的一个偶像。 偶 像老师，然后就追着他去了算是。 就是因为当初你学习在北京的这个培训也是就是从外边来的是吧，也是有这个外资背景的这样的培训机构。那你是通过这种培训机构知道的这位老师呢，还是说在你们这个圈子里他就是一个知名人物，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玩贵宾犬的人，喜欢这个犬种的人，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 就都知道他， 对，是第一名的人，特别厉害。 叫什么？ 大村敏纪。 大村敏纪，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美容师， 贵宾繁殖人算是。特别专业。 那那么有名的人，你要去找他学习，你跟他怎么联系啊？你给人家是发 email 啊，还是打电话呀、啊，还是发微信？人能理你吗？ 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嘛。 对， 因为刚开始我是在国内上的公开课认识的他，然后要来了邮箱。我当时我英语不行，日语更不会，所以我找朋友嘛，然后帮我翻译英文文件、邮件给他发，来回发了好多封，就说可不可以去学习，去您犬舍打工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他说行吧，你能过来，所以说我就赶快就办这个签证，然后就去日本了。 哎，你还真的是挺有闯劲儿的啊！就是语言上可能不是特别通啊，有障碍， 对， 然后得克服。他是到北京来讲过公开课， 对， 在这么一个机会和他有了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小联系， 是 啊，最后还真的就成型了。 对，成了，然后我就去了。 是这个过程，其实说起来容易啊，我到日本去学习了，它里边有好多细细碎碎的那些事情要办啊。 对， 你比如说办签证是吧？ 签证就特别费劲。 对对对，公认的哈，日本签证不好办。 嗯， 哎，然后你有很多的事情，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经验，那么年轻。 对， 这就是把它一步一步的都能办成，最后实现到你最想 去 的地方，就去了啊。当时到那儿什么心情？是不是特激动？ 挺激动，因为是第一次出国嘛， 也是第一次出国。 对，去了之后，我说：“哎呦，这儿我跟人用英语问问路。”说完之后，他给我回来的英语我完全听不懂。 他也有他当地的口音。 是，然后那个日语呢，我又学的就是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语言完全不通，就是完全都找不着要去的地方了。然后后来还好，就是咱中国人特别多，我就找了个中国人帮我把那个把我带到那个我要去的地方 啊。你是只身前往？ 对，也是一个人， 一个人。 嗯， 啊，出了这机场以后，可能下了那个高铁以后，就基本上就哪儿都不认识， 是哪都不认识，而且也没有网。 对，而且那个东京那个地方是巨大无比，然后那个交通是特别的这个复杂。 嗯， 那也没难住你，这个 最后还是到了。 对，还是到了。你觉不觉得，就是其实这个过程对自己本身它就是一种历练。 对，后来我也是一开始想，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呀？是我很快就要回去了，肯定坚持不住。 对， 但是后来慢慢的想开了，也挺好的，就是锻炼锻炼自己嘛。 是， 因为去日本之前的话，我就是不爱说话，就是行，我就做事儿，然后很少说。 对， 但是后来你到了日本的话，你这个语言你要去练习，然后呢，你要去办很多的事情，你必须得主动去做才行，才会有收获，就锻炼的还不错。 没错， 对。 你最早不愿意做那个销售工作，就是因为不愿意说， 对， 是吧？ 而不愿意被人管着，不愿意去被人牵着鼻子走。 对对对，所以觉得哎，我埋头设计这宠物造型，我跟那小宠物打交道，反正他又不会说话， 是 我就可以不跟他说了。但是这一出去一学习的话，就把这个一下就给练出来了。 对，没办法，你到那儿必须得练，你不练白去了。 不但得说，还得说外语， 是还得学外语。 当然老师讲课肯定也都是日语讲哈，他也不会为了你而专门的说我改成用中文讲。 对， 你得跟着所有的学生们是吧，你一块儿的去学习，人家都听懂了，你听不懂，那这个就麻烦了。整个的学习过程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一年。 一年呢？ 对，因为我在那边是因为签证原因嘛，我只能是办留学签证，就是报了一个语言学校。因为国外的假期特别多，周末的时间，还有没事就放几天假。放假的时候我就去老师那边去学习。 白天在语言学校上课， 对， 然后业余时间下了课以后就去老师那儿， 对，是 学技术。 对 啊，老师也了解你的情况吗？ 了解我的情况。因为之前在最先的那个邮件沟通的时候，我把我的这些经历啦怎么样的一些事情都跟他说过了，然后他同意我去，我才去的。 就是说老师其实也是看到你这种很执着的这种劲儿哈， 应该是 也受感动。 对，应该是。 一年的时间啊，其实挺不容易的。这个东西也是要有开销有花费的，对吧？你首先你去食宿啊什么的，他可能老师会给你一定程度的这种照顾，但是他也不可能天天让你这个 吃饭住肯定都要自己啊。 哎，而且你是这个语言学校，主要还是学习。 对，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在老师那儿算打工吗？ 那不是，就是学习，就是 学习， 对，就是学习。但是好处是他没有收我学费 啊，这是省了一笔钱。 对，这是省了一大笔钱。我觉得 你要那么高知名度的老师，如果说按照标准啊，这个明码标价收学费，那应该很贵的。 对，因为他的话就是在我去之前的话，他是不收外国学生的，也有可能是很少有人跟他主动联系吧。反正我主动联系过之后，问过他学费，他说你可以免费过来学习。我是想嘛，这是捡了个大便宜，我什么问题是有什么困难我也得冲过去。 可能当时老师讲的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中国小孩子啊，他来得了吗是吧？我就这么一说吧。但是真的很幸运啊。 对， 老师都会教什么呢？和咱们这边之前你学的有区别吗？ 实际上一个最后的完成型的话是差不了太多的， 嗯， 但是呢他们教的这个细节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之前教课的话，就是我没有学习之前教课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经验， 嗯， 就说这儿就要这样剪， 嗯， 什么理由，就是因为好看，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说服人的一个着实的一个理由，但是在那边的话他都可以讲给我听，而这些我都刚好我还都能听得懂。 这说明你跟这个实在是太有缘分了，跟这个 是 一年他就是算毕业了然后就回来了。 对，一年的话是语言学校就毕业了， 语言学校就 毕业了，对，而且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我想这东西我这积蓄也就花光了， 啊， 就必须得回来了， 就是基本上把你从那个开始工作到这个一二年的这个自己攒的钱 对全都花光了， 全花光了， 嗯， 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这种感觉，对，是这样， 收获特别大吧？ 对，特别大，我觉得这回来之后吧，就自信心爆棚那种感觉，就是之前因为是教课的话，是教那种小班制的，在家里教，就是在宠物店里教，但是回来之后就租了一个商铺，然后专门就把这个学校给支起来了， 可以教大课了， 对，是， 十几个学生。二十来个学生可以一起来给他们讲， 对，是， 你也敢讲啊， 对，也敢讲了， 是吧？ 嗯， 哎，最重要的是这么一聊，大家都会知道，哦，你是大村老师的学生， 啊，对，一开始是有这种这种人慕名而来，但是后期慢慢的话，慢慢就淡了，我的名气可能也就慢慢起来了， 哎，你也起来了， 对对， 所以这个学习啊，这个对于就是说你在这个行业里的发展，那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对，是， 就把那些积蓄那些钱都花进去了， 但是很值。 很 值，对， 啊，可惜的是呢，就是说交女朋友结婚这事儿是不是就得往后拖一拖， 啊，就得往后了，对。 现在什么状况， 现在单身， 还在单身， 对，因为每天的工作真的是没有时间， 那么忙吗？ 对， 就是老有狗主人带着他们的宠物来找你们， 因为美容学校嘛，不像是那种大的那种专门学校，可能很多部门管招生的，管什么的好多人，但是我们学校的话一共工作人员就四个加上我，而我的话做的基本所有的工作我都要去做， 是事无巨细， 对，所以说这时间就是没有太多了，就 都在创业，都在忙事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小帅呢，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啊，就是现在还单身呢，不是因为他不懂得爱，是因为他想先把自己的事业给他成就的大一点，这个事儿呢往后稍微拖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根据的。小帅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男孩子，听说你曾经捡到过一个叫丢丢的流浪狗，就是特别脏特别小的， 挺脏的， 特别弱，后来经过你的照顾啊，然后他变得这个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很多城市养狗嘛，比如说搬迁啦，或者说是邻居反对不让养狗，那有些狗就会变成了流浪狗，那他们在马路上走的话，就是也没有人去管他们看他们，甚至还有人去打他们之类的，但是我就是上下班，因为我的路程比较远嘛，有时候溜达的时候能看到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小狗， 对， 经常遇到过， 如 果遇到了这样的话，我基本上都会看着能给点吃的，给点吃的。他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攻击行为的话，咱能看给他拿回店里，给他稍微的洗洗，弄干净点儿，反正找领养呗，就是找到好心人能给他接回家，这不也挺好的吗？他们也不用再流浪了，万一被车撞着，干嘛的多危险呀！ 就是说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那丢丢是什么时候你遇到的呢？ 丢丢应该是2014年， 2014年 那个时候， 对， 有一个这样的小狗，它就是一看就是那种宠物狗遗弃的那种感觉， 就它不像个野狗， 它不像个野狗，正常的野狗都是那种小串串那样的感觉，但是它一看我，反正以我的感觉，它是应该是一个纯种犬，但是什么狗呢也分不清楚，它毛又长又脏，然后看着吧，我说我给它捡回去吧，捡回去没准弄弄还能挺好看的，然后我就给它就带回去。 带回到你那个店里头去 了。对对 对，哎，比如说啊，像这样丢丢这样的一个又脏又看不出来什么样的，看不出来品种的这样的狗到店里，你通过什么样的步骤可以让它完全的恢复原状？ 其实这个东西特别简单，它脏嘛，它不是毛发本质的脏，它只是沾了一些脏东西，你先给它用水给它冲，大概干净，但是这个过程你不能嫌它脏嘛，肯定会有味儿啦， 或者说一些脏东西，就用水先冲干净了之后，多打几遍浴液，先给它洗出来。然后身上可能小狗因为毛太多太长的话，会有一些感粘毛结，你给它通一遍，然后再洗一遍就可以了。 可能时间长了以后，还有会有一些什么小动物在里边哈，什么跳蚤啊什么之类，也得除一下是吧？ 对，就是给它看，反正这东西如果是跳蚤之类的，它遇到水它也就跳不起来了。你就给它冲到那个下水道里就完事了。 这是第一步，先把它洗，先给它洗澡。 对， 这给狗狗洗澡好像也是得有技巧的吧？ 狗洗澡实际上跟人洗头一样，我感觉就是特别简单，洗就可以了。 它会配合吗？ 唯一一个问题就是配合，就比如说它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甩头甩身上，可能会甩咱一身水。咱是不想遇到这种事儿了，所以说呢，咱有一个专业技巧，比如说它的头想甩的时候，你就按住它的头，它就不甩了， 就不甩了。 对，它身体如果甩的话，那你就摁着它的头，然后再摁着它的肩膀，它也就不甩了， 不甩了。 其他的话，对于洗澡就还好了， 比给猫洗澡要省事的多。 应该是吧？ 因为 没洗过， 我给猫洗过澡， 是吗？ 猫可厉害了，嗷嗷的叫，然后使劲的打挺。猫是怕水的，狗是应该不是很怕水，因为好多狗 它喜欢水游泳，对， 它会游泳，所以它就是先把它洗干净啊，洗干净以后呢，就要修修剪剪了。 对， 也会吹风什么之类的。 对，也会吹，就是洗完之后一层一层的把那个毛结都打开，一根一根给它吹干了拉直了，然后全身都蓬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给它剪了嘛，剪一个可爱的造型，拍个照片，这样领养的几率就会更大一些。 当你给它洗干净了哈，把那个毛都弄好了以后，丢丢变成什么样了呢？ 那就特别可爱，耳朵蓬蓬的，因为我当时也想了，给它如果能弄得更可爱一些，可能人会更喜欢，想领养的人更多，我就可以选一个特别好的领养的人给他了。对， 后来你就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品种了？ 应该是比熊， 是个比熊。 对， 弄干净了啊，漂亮了。你会通过什么方式去给他找领养的这主人呢？ 主要还是发朋友圈， 在网上发朋友圈， 因为我自己朋友圈有好多人嘛，他们看到之后也会帮我去转发，然后找到这样的好心人，然后再筛选一下。 那就是说，丢丢经过你的这个美容之后，就来了个大变身， 对， 漂亮，很漂亮， 是。 那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呢？ 就是一个离着我那还比较近的一个人，一个女孩，然后她也比较喜欢小动物。其实对于领养来说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你是否真心的喜欢这只狗。 对对对。 其实你收入多少干嘛的，其实跟这个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就是一个过程哈。其实不仅仅是丢丢啊，还有好多小狗。 还有其他的小狗，对。 都经过你的这个工作，让他们又重新找到了家。 对。 其实这个有，我觉得有很多的意义哈。首先对于这个狗狗来说，它的生命它的健康得到了一个保障。再有一个对于这些爱宠物有爱心的人来说呢，又有了一个奉献爱心的机会哈。 是啊， 这个小宠物陪伴他们。再有一个我觉得对社会来讲也是有意义的，街上的流浪狗减少了。 对。 对于人的这个安全的这种威胁呢也是减少了。虽然这一只两只哈，这个咱们的这个力量是很微薄的，但是你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就说明就是说他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上这个流浪狗问题的解决吧，可以说我们尽了一份力。 是。 这表面上看你只是个宠物美容师，但是实际上你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沟通和桥梁。 是，做着我工作相关的一些工作。 没错，咱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给这个小宠物做美容其实也不容易啊。说这个狗狗它脾气比较好，但是它也是有脾气的。 对，也有大的。 咱们不是这个常言都是说啊，比如说有些人脾气不好的时候，男孩说你什么狗脾气 啊。 他有时候也会闹啊。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闹不配合就是脾气特大的狗？ 这样的小狗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找原因嘛。他是因为他是害怕，还是因为他就是要咬你吓唬你？找到原因我们就很好解决了。不要一上来这个狗一咬或一叫你就认为这狗就要咬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咱人的身高肯定要比狗要高 好很多嘛。 嗯， 你接近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害怕。 嗯， 然后他只是在警告你不要接近我，他叫几声。如果你还继续接近他的话，那害怕，那他可能会上来咬你。你反来第一反应肯定要踢他，这就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嘛， 就对立了。 啊，对，就对立了。 嗯， 所以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有攻击行为的小动物的话，如果可以不接触，我们就走开呗。 嗯， 如果必须得接触的话，我的建议是先低下来，慢慢的看他有没有试探性的接近你。 嗯， 如果有试探性的接近你的话，那你可以再稍微接近他，然后慢慢的拉近距离。 对， 嗯，对， 那这个是一个技巧。 对， 啊， 是这样。 你就是说，你首先你不能怕他啊， 嗯， 其次你还得了解他的脾气，嗯，还能够哄他。 是。 那么到现在你能够给狗狗做的这些造型有多少种，有没有你自己创的这种造型呢？ 多少种我还真没记录过，但是从应该是11年吧， 哦， 11年，然后因为正常之前的一些泰迪状的造型都是大圆头， 对， 但是慢慢的我会把这个大圆头改成嘴是小小的， 嗯， 然后上面像顶了一个小蘑菇似的，就大家管它叫蘑菇头。 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创造的一个造型，但是在全国发行的杂志上首先发行的那个造型是我做的。 哦，哎，这个自己也在研究这个事儿。 对， 嗯，那最难做的造型你觉得是什么呢？ 最难做的实际像宠物造型来说的话， 嗯， 最难做的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要怎么结合这个特殊的情况， 嗯， 做出一个适合它的造型，这个是最难做的。 嗯， 标准造型实际上我觉得并不难做。 嗯，你比如说什么算是特殊情况呢？ 其实还是它的一个毛发的状态， 嗯， 有些小狗可能是因为打针， 嗯， 或因为打架哪些地方缺毛，但是缺毛的地方， 哦， 你又要给它结合它缺的地方，做出一个适合它的， 嗯， 看不出的缺毛的一个，就像整形一样。 哦， 这样的一个美容我认为是比较有难度的。 嗯，听说你们这个行业里边也有这个宠物造型的比赛是吗？ 嗯，有比赛。 哦， 对， 你参加过吗？ 我没参加过，因为我就是10年考完这个资格认证之后，后面才有这样的比赛。 嗯， 然后后来就是基本上我的学生会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哦， 你都是这个教练？ 对，我是带队的，我是带队的， 啊，带队的啊。你的学生去参加比赛得过什么名次吗？ 其实他这个更多的说是比赛，更多的是一个奖吧， 嗯， 就是他会有什么优秀奖、特别优秀奖。 哦， 这些奖的话，我的学生都拿到过，在各， 嗯， 各组别吧。 他的这种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它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造型， 哦， 然后需要你去做，然后根据实际上比如说有100个学生来考试， 嗯， 或者说是比赛，那他从中会选择出来这么几个比较优秀的给他评奖。 嗯， 其实就是从中选优嘛， 是啊， 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比如说你的学生要参赛，这个狗狗这个模特由谁来提供？是宠物的主人还是你还找狗场？ 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比赛， 嗯， 因为既然是比赛嘛，你肯定要需要比较更好的模特犬来帮助你去获得更好的成绩， 嗯， 所以说这个模特犬来讲的话都是我自己养的。 哦， 或者身边朋友或者狗犬舍比较优秀的犬只我们租借过来然后带去比赛。 嗯，对， 嗯， 你比如说像贵妇啊贵宾啊这种犬它就得是纯白的啊，然后那个姿态还得特别好的那种。 啊，对，就是纯色的。对， 嗯，啊，这个不能有杂毛啊，拿咱们的话说。 嗯， 那现在呢可以说你这个宠物美容的工作啊，包括你的这个教学， 嗯， 都已经是比较稳定了。 对，比较平稳， 步入正轨了。那你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你自己的这个包括技术上还有个人的这个方面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呢？ 我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小狗的原因嘛， 嗯， 做学校你要养好多的模特犬。 养多少？ 那我自己养的就有20多只。 嚯！ 对，因为肯定不能在北京的市区养嘛，会有一些限制条件。 嗯， 所以说我现在是想办法怎么把它们照顾得更好。 嗯， 现在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这块上了。 哦， 对，因为教学校这块的话，嗯，比较稳定，就是各职人员都在，还行。 嗯， 所以我的空闲时间更多的是怎么照顾好我们家的这些小狗。 你这些20多只小狗都在什么地方？ 在那个顺义边上。 哦， 就是在北京边上 五环外，就是 对六环外 啊，允许这个饲养的地方。 对，

必须脚跟先着地，到转的时候就最后撒串三只脚顺时针逆时针转，这样不怕你快，你越快越好。这次呢都玩出算个好眼。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